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新中国成立之后，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娱乐生活愈发的丰富了。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回味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穿越时空，我们回到了1981年，这一年的中国电影界也出现了很多的精品之作，比方说根据小说《阿 Q 正传》改编的同名电影，剧中阿 Q 的扮演者严顺开迅速的走红了。除此之外，在这一年电影《笑比哭好》当中的同名主题曲传遍了大街小巷，而根据赵焕章带来的《农村三部曲》第一部《喜迎门》则是掀起了一股农村题材电影的热潮。这部充满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片不但创下了拷贝发行数和观众人次的记录，还获得了第二届金鸡奖荣誉奖和第五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电影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吧。在一个雨天，媳妇强英躲着爷爷给孩子和丈夫吃饺子，恰好吃到一半的时候爷爷回来了，强英赶紧把饺子收了起来。那么后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听您看吧。 谁呀？ 我。 哦， 爷爷回来 就来了。这么晚您才回来啊？ 抢完了场，我又替人物看了会儿场院。 哎， 爷爷， 老二也是，天下着雨，忍心把您一个人扔在场院挨饿，自己倒回家吃饭。 不是我让他回来吃的。 那爷爷，他好吃吗？ 好吃，给。 老爷爷，饺子比窝窝头好吃。 哎，别耽误你老爷吃饭。 哎，别动别动， 不好吃。 哎，好吃。 上炕睡觉去吧，小山。 忙什么，还早呢，让他玩一会儿吧。不信你问你爸爸去，从前我带他要饭的时候，人家给了块窝头，他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把嘴一抹对我说，爷爷啊，什么时候咱们能吃饱一顿窝头就好了。哎，现在日子好过了，这窝窝头吃起来就不那么香了。 老爷爷，你不喜欢吃饺子吗？ 小傻瓜，好东西谁不喜欢吃啊？ 来，妈抱你睡觉吧啊。 老爷爷，给你饺子。 人们，给我出来！爷爷，人文呐，你爷爷我今年76了，过了大半辈子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如今日子好过了，我孙子孙女一大群呢，我知足啊，我不争你这几个饺子吃。你这是念了12年书啊，是个识文断字的国家干部啊，你这样对待老的， 你那良心上过得去吗？情理上通吗？国法能容吗？啊，这饺子你咽得下去吗？你抬头看看，你这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啊，你就不怕他们照你样学吗？人文呐，人文，你都不如个五岁的孩子。 爷爷，爷爷，你不能走，爷爷，爷爷，爷爷。 听过了影片《行门》当中的片段之后，再来说一说影片背后的故事。据电影导演赵焕章回忆，当时各个厂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影片完成之后要有答谢放映。于是赵焕章带着流场拷贝巡回演出似的一集集往下跑，在放映的时候赵焕章特别有心地数着观众的笑声。后来他发现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这些老乡是真正懂得这部影片当中的故事和细节的。在1981年，除了这部喜剧电影之外呢，还有一部根据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改编而成的影片《杜十娘》上映，扮演杜十娘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潘虹。当时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潘虹的事业正处在巅峰时期。为了拍摄这部影片，潘虹曾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没回过家。休息的时间当中，他也是在宿舍当中琢磨剧情和自己表演的方法。正是这样的努力，潘虹成功地演绎了杜十娘。尤其是在影片的结尾处，杜十娘站在船边，面对着李甲和孙富，她向河中扔下宝物时的决然，更是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下面呢，来重温这个片段吧。 十娘，你宽恕我吧，我错了，我实在是错了。 你错迟了。 哎呀，算了算了，娘子赶快随我过船吧。 你要我过船？ 嗯， 随你回家。 对，回家 去和你同床共枕，做一个温顺的小妾。 娘子，这岂非人间妙事啊？ 孙老爷，您肯花这么一大笔银子买我这么一个女人，可算是豪富大家了。 娘子乃都中名妓， 值得， 值得，值得。 可你能买到我的心吗？ 心。 孙富，你这个衣冠禽兽，想我与李郎费尽心力，倍尝艰辛，好不容易才来到这人间福地，你见色起意，花言巧语，拆散我们恩爱夫妻。我杜威虽然出身微贱，却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怎么能和一个禽兽同床共枕，做你的小妾？ 谢罪。 回家，回家，做妾。我杜威此生不幸，误落烟花，八年风尘，强颜卖笑，好不容易积攒这些东西，原想找个成后君子托付终身，但愿父母恩慈，可怜我一片真情，把我收下，从此永脱苦海，安心做人，我也就死而无憾，感谢上苍了。八年呐，八年，多少王孙公子、朱门豪富、车马盈门、万两黄金，都没能买到我杜十娘半点真情。我呀，我原以为你是个忠厚丈夫，把终身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农村的全面改革制定了美好蓝图。短短的几年，中国农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农村到处呈现出了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作曲家施光南与词作家小光满怀着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赞颂与希冀，写下了这首歌曲。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旅程马上就要跟您暂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彭丽媛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各位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我一同搭上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时光荏苒，我们来到了1982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一年一次的评选就成为了电影界的盛事，同时这两个奖项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到了1982年，又有很多部优秀的影片走进了观众们的视野，比方说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掀起了武林狂潮的《少林寺》，导演吴贻弓的代表作《城南旧事》等等。